外向 外放、嗯、 对，其实在大学之中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主持，所以在大学当中我参加了很多的主持的活动、 嗯、 其实到了大三我都没有想过要出国，嗯，就是到了大三下学期将近大四的时候，周围的很多朋友会出国， 嗯， 哦、 嗯， 那我觉得诶，其实出国其实也是给自己的人生啊多了一个 可能性， 对、 嗯、 选择的方向多了一个可能性， 嗯 ，OK， 那我就去网上搜了搜资料， 嗯， 那在那么多国家当中，我就问了一下朋友说哪个国家要求最高， 嗯、 事儿最多，最难考、 嗯， 他们说美国，我说好，那就是美国。 哇，那看来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。 但是真正其实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还是蛮辛苦的、嗯 嗯、那肯定 我觉得因为据我了解哈、啊，就是说你在准备这个研究生的时候，特别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，而且你又是全额奖学金来申请的，他那个成绩啊要求啊就格外的高，对不对？ 其实美国申请学校它是比较综合化的、 嗯、 其实坦白讲我的成绩啊其实没有那么的突出，至少不会给我拖后腿。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托福的成绩好了。 托福这样，我其实托福我比较拿得出去手的、 嗯、 就是我的阅读，它是分听说读写嘛、 啊、对， 阅读满分是30分、 啊、 我考了28分、嗯、 哇， 这个其实是成绩还不错的， 不错， 但是其他的几项就是中等水平、 嗯、 那我为什么能申到奖学金，后来我分析，包括我到了学校也跟我的教授去聊、 嗯、 是因为我在大学真的是参加了非常多的社团的活动 啊， 社会上的活动， 实践经验丰富， 包括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有，因为我是学广告学的、 嗯、 然后我申请的专业是跟传播相关的、 嗯、 我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 嗯、 然后中央电视台相关的活动我都有参加过、 嗯、 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做了一个 portfolio， 就是一个画册、 嗯、 有很多很多在中国参加的各种各样的活动，以一个时间轴从我出生啊，是一个，因为我以前很胖，是一个小胖子，这么一步一步蜕变成长成可以啊，这个坐在话筒前，站在电视 优秀的节目主持人， 对，我这样一个路，然后做了一个画册，其实那个画册是给我很加分的， 嗯， 这是第一个给我加分项、 嗯、 第二个给我加分项就是我当时也是有实习啊，我在一家公关公司实习、 嗯、 当时有参与到一个，当时是一个某款洗发水的一个 广告吗， 是一个危机公关、 哦、 对，因为它有一个危机的一个事件、 哦、 那我整个参加了这个危机公关的一个策划、 嗯、 我把我当时参与的那个策划翻译成英文，也连同我的资料一起发过去 啊、哦， 两个是给我加了很大的， 对，那确实做得很用心、 嗯、 很多学校，国外的学校看一个学生的这个资质啊什么的，不单单是看你的分数， 没错， 你的社会实践很重要，对对对，这个我觉得给我们听众带来很多启发吧，应该对吧。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在大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想过要出国，后来就是也是看到有别人出国，对吧，你有没有说当时有没有觉得哎，自己会不会跟别人就是哪里会不一样，或会不会有一些担忧之类的。 我当时其实申请学校应该要提前一年申请嘛、 啊、 那可能你大三其实要把很多的考试都要考完，然后你的材料就要寄出去，但是我是大三下学期才开始准备的，所以我中间有间隔了一年 gap 了一年、 嗯、 那段时间其实压力很大， 对 对， 应该会很大， 对，也就是说其实你从大三就开始有计划要出国了是吗？ 是的，但是正常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打算要出国的、 嗯、 一定要从大二就要开始准备， 因为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 你 GRE 啊， 对，你的 GRE 啊、 嗯、 你的托福啊， 对 啊，包括你申请了很多的材料，包括你选择学校 还有签证， 对，这些都是要提前申请、 嗯、没错没错，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想留学美国，因为现在去美国留学还是很火，美国留学生最多的也就是中国人吧，对， 对， 就是 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大学城就是中国的大学城吗？ 对， 中国人确实蛮多的、 嗯、 然后印度人也很多， 是吗？ 对、 嗯 嗯、这个是跟国家人口有关，他们毕竟人口多， 对你去哪儿都能看到很多中国人，对 对。那说到这个学校的选择，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所学校呢？ 其实当时选择学校也很简单，我真的没有说做很多的策略的东西，我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、 嗯、 当时申请了、 嗯、 按照梯度嘛、 嗯、 申请了几个梯度的学校，当时我拿到了4个还是5个学校的 offer、 嗯、 但是这个学校给的我的钱是最多的，是全额奖学金， 好、哦、难怪， 对，同时呢还给了我一份助教的工作 啊、 哦、 对，那在这个上学期间呢，我帮助教授做一些 research 啊、 嗯、 啊，帮他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，他给我的这个生活费基本上是可以cover 我的房租的， 哦，平衡一下， 对，而且这个学校呢当时它也是 US News 排名前100、 嗯、 大概排到60-70名左右的一个学校、 嗯、 所以我觉得就排名然后就奖学金、 嗯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专业啊，其实是叫做策略传播学，其实也是偏公关跟广告、 嗯、 这样跟我的本科其实也是相 契合 的 啊。